一行，52页，第一行。前面呢，讲四科的大意，简单的介绍过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经文了。如是乃至五阴六乳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这个前面这几句话是承上文而来的，说明这些浮幻之法，若从相上来说呢，完全是虚妄的。虽然是虚妄相，要从性上你讲呢，都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个几句，这就是说得非常的具体了啊。说如是乃至五阴，一直到十八界，都是相妄性真而已。那么这一大科，世尊是且举平日所谈，主世间法，来说明性相确实是不离眼前。见实相，过尽万法。不过色心这两个字啊，对一切根性不同的众生啊，有开惑之说而已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学佛总得要学悟，那么要学悟呢，首先要放得下。学佛之不能觉悟，就是放不下了。放不下的什么呢？放不下的可以说是千千万万、无量无边呐。这无量无边呢，要是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类。第一类就是妄想，想东想西。第二一类就是执着，第三一类就是分别。这三类 只要有一丝丝还放不下，就不能开悟，把我们的悟门就堵塞了。这个事情再给诸位说，真正讲修行还用不得功，为什么说用不得功呢？这一用功啊，诸位想想是不是又落在分别执着妄想里面呢？这就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也啊，不用功也不行，用功是有错了，这麻烦就在此啊。因此这一个境界啊，立根的人懂，祖师说顿修顿悟啊，立根的人那个断根的人，那个渐修。那么在我们现前大众啊，我自己也是根性很钝的，我也不是顿悟的啊，我是走的渐悟的路子。这个见悟的路子是一个很笨很老实的办法，那就是依教奉行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依教奉行所思，口之所言，身之所行，都要向一个目标啊，一个方向啊，那就是悟入佛之之见，就是向这个方向。那么刚才给诸位提到了两句话，性相不立目前呐，实相过境万法，这两句话是佛语大菩萨们他们的境界，正是前面我们读过的如来与大菩萨们见于见言，并所想象如虚空化，才能见得到凡所有相，皆是实相。那么我们是见于见你呢，都把它当作是实在的，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可见得这一段事情是要清真的，能不能讨论讨论呢？别诸位说不能讨论，何以故呢？ 言语道断，讨论什么？进行处灭，是为什么？不能讨论，也不能够去想象。如果你一想，哎，这是不是实相啊？我是不是真的实相啊？早就差了千里万里了。可是一昧的老实的做下去，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，不知不觉地能入这个境界，其如啊。这个里面关键不可以以有心入，有心成了心入不进去，不可以无心入，无心也入不进去，这可挺难办呢。这有心不行，无心也不行，我得把话给注释清楚。不可以有心呢，是不可以有妄心；不可以无心，是不可以无真心。啊，换句话说，真心是有，妄心没有，这就虚无了。啊，因此，在用功夫和讲到修行之前，都想想。教理不能不明啊，教理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的一个真妄。啊，真妄呢，心有真妄，有真心有妄心，境有真妄，有妄相，有实相，千经万论，足足相传，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啊，真相大白啊，就是看破了。看破之后，自然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分别放下，第六意识放下了，不再起作用；执着放下了，第七意识放下；妄想也放下了。这一放下了，所起的作用就是四智菩提。向下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从现象里面来论啊，来讨论。五根、六尘合起来呢，这就是色音。诸位读过《白话》，五根是色法，一根是心法。属于在六根里面，啊，五种属于色，一种属于心，六尘全是色法，所以这个在五蕴里面，色蕴就通通把它包括了。 此地讲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呐、啊。这一句话要说起来，必须要讲到过去生中。这个人不是一生一世的，在前世我们对于这一个根尘取向执着信息成种，这阿赖耶里头有了这个种子啊，这个在唯识里面叫清因缘啊。这些问题将来我们在这个大师规矩颂里面都会讨论到，这是清因的。这个世间来投胎，第一个就是业力牵引我们啊，去求父母。父母对我们来讲是缘，正上缘呢、啊。再给主说，一切众生之间这个缘呢，前生已经有了结了，这一生你要想逃也逃不掉。因缘果报啊，哪能逃得掉的？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说这些话是叫我们看破啊。啊，父子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？佛跟我们讲说四大类：报恩、报念、讨债还债。如果没有这个关系，不会来的啊。那么像我这样的人，对我的父母就是讨债的啊。啊，父母养我养到二十几岁了，我跑到台湾来，啊，父母就在大陆上，等于死了一样啊。啊，有的那个跑掉的时候啊，啊，再跑完了他就走了，死了。像我们这个时候，几十年不见面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也等于死了。啊，所以细细想，讨债的呀。看穿了以后，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。所以一定要觉悟，觉悟才能超越苦海啊。各位想想，这个世间有的人想求一个儿女求不到，想尽方法也求不到，有的人不要偏偏来，来了一大堆啊。现在科学什么时候人可以能够做得了主宰，我给诸位说没有那回事情。诸佛菩萨什么上帝阎罗王都不能做主宰 主宰是自己造的业呀，业是主宰呀。科学家也没有办法改变业力呀。你比如说现在提倡戒欲啊，那个过去是那个儿女与你有恩有怨，有讨一讨债的，好的戒欲，不要他，不要他，换一个方式来了，还是逃不了。啊，还是逃不了。啊，将来还变为我一家人，还是要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。免不了的啊。我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，奈何众生麻木不仁。虽然是听了，听了没入进去啊。这个就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啊，不是真的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这个今天下午啊，张教授到这来看我，就谈到这个世间的虚假。我给他举一个例子，众生呢看不破啊，可怜呐、啊，我举一个是这个世间人。贪爱珍宝啊，我们佛法里面七宝啊，金银琉璃啊，车具玛瑙，喜欢这个东西，贪爱这些东西啊，把自己这个财物啊，都换取这些珍宝收藏起来我在香港看到的现象，在香港诸位要去了就晓得，香港人自己家里面不放这个珠宝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强盗太多了，也不放钱的，钱都存银行的啊，所以身边只有一些这个零用钱啊，随时会遇到强盗啊，出门虽然有那一些珠宝也不敢带，带着什么呢？带了怕路上怕人抢去了啊，所以带着那些首饰都是假的，都是不值钱的啊，真的好的东西呢放在银行里面那个保险柜里头，不是在家里保险，银行保险柜啊，一个礼拜到那里去打开箱子，打开玩玩，手去摸摸，再关起来锁在那里。我看了看，可怜呐、这个箱子打开来的时候摸摸玩玩看看，哪有到珠宝店去看看，去摸摸，那舒服多了。珠宝店你每天去看，每天去摸，每天去玩，自己不要花一分钱，天天在欣赏，天天在那玩，这是聪明人。最笨的人就是买回家了还放在银行保险柜，从他买来一直到他死，算算他能去摸几次， 他能去看起说跟人家糊涂到这个程度。注意从这里看，假的呀，那个东西特别，你看看摸摸，不是你的，死了一样都带不去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诸位要能从这一桩事情觉悟了，这是假的，你在业引申业推广，样样都是假的，没有你样是真的。再给诸位说，人与人之间再是什么恩爱夫妻，假的，哪有这回事情，你都是骗人的。为什么呢？今天跟你恩爱了，明天他就离婚了，又跟别人就恩爱了，可见的都不是真的吧。这一生跟你做夫妻了，下一生啊又投胎跟别人又跑掉了，这些世间事都摆在我们眼前呢、佛经这么大的字，因缘别离虚妄名利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告诉你什么都是虚妄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这个假的里面有真的，真的是什么？佛是真的。佛是什么呢？佛就是真心。真心没有分别，眼见一切时，眼不分别色的好丑啊。分别色的好丑是第六意识啊。这个在唯识里头有详细的讨论，耳闻一切声，耳根哪有分别啊？分别音声之美恶，也是第六意识。是不是无具其意识啊？他分别第六意识执着，第七这个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含藏中无印象啊，干的是这一套啊。所以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用的是真心，真心是平等心，从诸佛如来到阿鼻地狱众生一律平等看待，决定不会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念那是佛，那是众生，那个高这个低，没有这一念诸位要想学佛，要想修真心，要在这个地方修在我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修什么？修不动心呐、修不二法门，我们念佛人就叫做修业心不乱， 群啊，修清净心，修慈悲一切一心。这个叫中修心呐，境界里面起心动念，还分别执着，给住持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磕三千个大头，有没有？到您命中时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？没法子跳跃轮回呀、所以学佛的人是无先要明了什么是真我啊，这个太要紧太要紧。佛法通达了，说实在的，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自己心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这是初级功夫啊。再给诸位说，这种功夫我们只能够讲叫勉强及格，小功夫，功夫稍稍深一点，不生不灭啊，而不是讲啊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啊。是讲的不生不灭啊。那么我们楞严经呢，主要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一桩事实啊。注意细细在这个四科里面去体会啊，无论在哪一科，在哪一句，你要是开悟了，你的生死就了了。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经文虽然是简单，含的意思是相当的丰富又有相当的深度。数不能知，分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云，妙真如性。这个几句实在的讲要特别的注意，生灭去来，这是现象，生来了，灭去了，真相究竟如何呢？说穿了，不过是色心两个字而已啊。我们在习惯上讲，色法里面我们有生灭的错觉，心法里面 有去来的错觉。这是说明生灭去来既然同时虚妄，并没有自信呐、既然没有自信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些现象以什么而生起的？这些现象古中又是何物呢？佛在此地一句话跟我们说明白：树不能知啊，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啊。诸位要特别注意这个本字，本是本来，本有，所以这里用一个本字，本来本有，本是如来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寻业发现啊。我们今天无论是心法，无论是色法，身如万象，这个几句话呢，就是说的各法实相。啊，诸位要记住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习里头，也常常给诸位说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立心一时就是实相，那么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实相是本如来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寻业发性。楞严经里头这几句话必须要立心一时才能够看见，固然我这么说一听你说实相现前啊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如果我们还是用的心一时，你把这几句经文念得再熟，还是一个虚妄相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在这个里面是分别执着打妄想，你怎么能得到实相呢？读经呢最怕的是误会，这个误会呀，就是所谓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呐、三世诸佛都很冤枉啊。为什么很冤枉呢？你是望文生义，佛很冤枉，佛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错会了意思，不但我们今天读经听经会错会意思，会叫诸佛喊冤枉， 你看看楞严会上，阿难尊者所会的那些佛法，不都很冤枉啊？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一天在晚伺候释迦牟尼佛的，听了那么多经，你看看前面他所引用的，都是个意思会错了。他能够把佛所讲的话重复说出来，说的一个字不错，可是自己体会的意思错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为什么他错会的意思？就是他没有离开心意识。只要你还用的心意识，你要说是不错会意思，给诸说无有是处啊，决定错会意思。即使你离开心意识了，不用心意识了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说误会错会意思了。那真是开经偈里面讲了，念劫如来真实义。那么我在想禅宗，套禅宗啊，套这个永嘉大师所说的念劫如来真实义，真实还有意吗？你们诸位想一想，真实有没有意？六祖赞叹永嘉如甚得无生意啊，他立刻回了祖师一句话：无生岂有意言。你们念开经偈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，真实还有意吗？如来还有意吗？所以说是一文解义，那就到了啊，到透了。我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发挥热闹啊，比我们热闹的多啊。不要说外面的人了，就是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，你看看这个团体热闹不热闹？佛是天天在讲经，从无间断过的。诸位必须要知道，佛天天讲啊，是讲而无讲啊；大众天天在听啊，是听而无听啊。所以才法喜充满，其乐融融啊。如果真的是有说有听，那就坏了。真的有说有听，度众生法界，也离佛菩萨的法界了。但是这些一切万象，无论是色相或者是心理的现象啊，唯识里面讲八个心，五是一个心所，心理现象啊，色相也好，心相也好，全是随心因量寻业发现。但是清净 本然的真心离体，从来没有动过丝毫。这就是祖师常说的六根门头放放动地呀、啊。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，一心开为二门，第一个讲心真如门，第二个讲心生灭门。众生的情况是随顺生死流转的，